犯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。你说他是真主，是独一的主，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，他没有生产，也没有被生产，没有任何物可以做他的匹敌。伟大的安拉，至实的语言。